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你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同埋欢迎各位的加入嘅。咁啊，呢个若佩安心啊，系涉嫌咧系顶包请枪嘅风波咧，就已经咧系震动国际。点知咧就案中有案，事件中啊出现嘅呢一个精英嘅家庭，就系一位港大医学院前外科系嘅助理教授彭咏芝，同埋佢个老公肝科嘅权威潘东平，同埋咧系竟然咧系牵连到两个女。就咧，2024年3月咧，就喺贝沙湾豪宅区咧，被佢哋嘅邻居咧入品，就钢琴造成嘅噪音滋扰咧，就索取赔偿。邻居咧并要求咧法庭咧系发出禁制令。嗱，呢件事咧本来就同若佩出行涉嫌造假呢一场嘅丑闻系无关，而喺你被揭发咧，原来呢个家庭咧嗰个行为在全香港来讲，可以讲话开出一个咧独特的先例。点知呢件案咧，就喺最新在区域法院嗰度就闭门处理和解会议。咁然后咧就据说未有结论，就咧另行再排期咧系处理。嗱，呢件事好奇怪啊！点解咧？就系嗰个原告人咧系叫安宁啊，安宁咧就唔知系咩人嚟啦。我初初以为又系间药厂，咁但系原来咧就系一个咧姓安就叫做阿玲啊嘅人，就由咧简松年嘅律师行咧代表，早在2024年3月6日咧就向高等法院咧系入品咧系循民事控告潘东平医生咧系一家四口，包括咧呢一位咧。神童叫潘希顺，咁原告咧就系住喺潘家单位嘅楼下，咁咧就案情就揭露，被告依次为其实有先有后嘅，按照情节就系咧嗰个父亲家长肝癌嘅医科专家潘东平，佢嘅妻子咧彭咏芝，同埋当时咧系两名未成年嘅女，以及咧任何占用贝沙湾单位的人咁咧就话咧，佢哋系继续不断咧发出导致允许制造噪音、音乐声音等声浪，包括但不限于钢琴声滋扰、骚扰、损害、干扰他人的权利、利益、土地、舒适同埋便利等等，就要求咧被告方即系全家人就因为违反大厦公契的行为咧，就作出赔偿。咁咧就原来喺去年11月，高等法院嗱，听住高等法院就个法官咧已经将个案件咧系转介至咧系区域法院去处理。咁案件咧就啱啱咧喺今日喺非公开嘅内庭聆讯咧，就处理一场叫和解会议，并且禁止咧系公众旁听，咁咧就需时20分钟。嗱，呢件事咧之奇幻咧就系好多个切入点嘅。第一，喂，而家系咪审紧咧国安法，定系审紧咧呢个黎智英案啊，定系苹果日报案？点解咧系要闭门处理咧？系嘛？同埋咧禁止公众旁听咧？即系审黎智英咧，都冇话禁止公众旁听。咁啊，呢啲咁嘅内庭嘅民事诉讼案咧，点解要搞到禁止公众旁听咧？嗱，呢个唔知或者呢啲例行嘅做法咁啊，请各位咧即系法律界嘅朋友咧喺留言嗰度咧同我陶杰咧系解答下，因为我孤陋寡闻。呢个第二就系点解一告啊告一家四口咧？一家四口通常呢一家四口包括潘希顺小妹妹呢，是不是这一间物业的那个拥有人之一呢？是不是够告啊告屋契啊 啊，即係呢個物業啊，嗰、那個持有人啦、啊，如果持有人係全家人，即係一間公司潘希純啊有份做董事咧，就告埋佢啦。仲有個妹咧就告埋。第三就係咧，據說咧呢個安寧啊嚇嘅受害人咧，係俾佢哋潘家一聲咧個鋼一家個鋼琴咧係嚴重滋擾。嗱呢啲我哋。住喺香港都多，成日都遇到噶啦，系咪弹钢琴啊等等？话通常嚟讲咧，就唔会搞到去法庭嘅，系咪？只要咧邻居咧好有礼貌咁敲下门，喺西方国家、美国啊、英国啊呢啲，通常咧系都会得到解决吓、啊，就唔会话咧啊敲门咧，咁对方喺度不断咧仲喺度弹，系嘛？咁然后咧啊。停咗之后呢可能啊我即係幻想个案情啊就呢有当事人嘅父母甚至全家呢就开门呢就大闹啊闹到呢係对方呢係不胜烦扰呢係出资要走去告。咁第三就係通常嚟讲钢琴嚟讲唔会太滋扰嘅钢琴睇你弹乜嘢嘅啫譬如你弹贝多芬嘅月光曲啊或者給愛麗絲啊，呢啲個 melody 啊，係非常之悠揚啊嘅樂曲嚟講咧，通常咧就唔會受到咧係投訴。之但如果你彈啊史特拉文斯基啊、保羅戈菲夫啊呢啲咧嚇第二交響樂啊諸如此類咧，係裏邊嘅鋼琴章節咧，由於佢係屬於現代派啊嚇，嗰、那個 melody 咧係嗰個性質唔係咁強，而係咧嗰個。鋼琴啊，嗰個衝擊嘅力度咧係更加大，咁咧可能咧會令人咧係感受到咧係煩厭嘅，係尤其係普羅戈菲夫咧呢一位音樂家，即係有啲題外話咧，佢係蘇聯共黨時期啊，啊呢個史泰林統治嘅期間出現嘅一個咧係音樂家嚟嘅，咁啊當時咧。啊！嗰個音樂嘅創作出現一個顛覆性嘅改變嚇，我覺得咧，即係好多人嚇，我覺得聽保羅戈菲夫咧係好有爭議，有多人覺得好深奧，有多人好多人覺得好正，亦都有好多人咧係覺得咧係非常之難彈啊，係難彈咧。而啊，嗰個如果係潘希純小妹妹都彈得掂嘅話咧，我覺得喺呢方面。始终都是天才嚟嘅，系咪啊？咁而家你难弹呢个弹保罗戈菲夫，弹到个邻居咧系厌恶嘅话咧，系落到嚟如果敲下门咁啊算咯。点解会搞到去哇区域法院嗰度审理，而且仲要闩门唔准人旁听咧？而家咧就事件咧就导致咧。潘希純小朋友嗰個學校咧，聖保羅男女咧發表聲明話係同學校無關，咁啊確實係無關嘅。咁啊學校教個細路仔咧教你啊呢個 IB 啊咁多個科目嘅啫，你嗰啲課外活動啊、屋企嘅鬥分關啊，啊聖保羅男女咩事啊？不過而家好普慘啊！喺個網絡世代咧，其他相關嘅嗰啲團體啊，或者 parties 咧，就不斷咧係被社交網絡牽連咧，成為關鍵詞咧，係頻頻出現。嗱，我希望咧唔會導致聖保羅男女咧係以民事嘅方式咧係告翻潘家轉頭，或者告翻潘希純啊，賠償名譽損失。之但係咧呢件事咧係搞到咁大，我認為香港特區嘅教育局咧。是有责任出嚟咧，系调停或者介入嘅，系咪啊，马校生？ 系咁啊，估唔到咧，潘家咧咁多嘅是非流连不离啦。咁呢单嘅案件就已经押后咗处理啦。咁啊，至于点解要即系喺内庭审讯咧？呢啲有待法律嘅专家咧去解释俾我哋知道啦。咁啊，但系据说咧，就嗰个安宁就住喺佢哋楼下嘅，咁啊，相隔一层。咁啊，喺两个女可能都练习钢琴的情况之下咧，被认为自己系受到滋扰，于是入禀法院要求赔偿。咁但系咧，据分析咧，亦都唔难，即系好难去告得入嘅，因为咧，即系呢个滋扰，如果你系好长时间啦，又或者个音量好大啊，你又要收集好多嘅证据啊，你先至能够咧去举证。咁但系咧，似乎咧。即住喺贝沙湾都系啊卧虎藏龙啦，真系估唔到咧住喺豪宅里边个女去练钢琴咧都会遭受到啊即系法庭嘅传票。咁呢个情况咧，我相信咧即系应该系本来应该有一啲途径咧可以和解嘅，但系我唔知点解啦，就中间要搞到上法庭。 咁当然如果你用返若倍安心啊呢对父母嘅声明个内容嚟睇呢，似乎佢哋都系一种叫做得势不饶人嘅性格或者态度，觉得自己道理啱呢咁就坚持到底，又或者呢死不认错。咁啊，所以呢可能呢俾人联想到呢，其实都同呢个佢哋嘅家庭教育呢，或者佢哋嘅本身嘅专业嘅尊严性格有关。咁啊，另外反而我觉得呢值得留意嘅就係圣保罗男女嘅学校嘅声明。因为呢封嘅声明里面呢讲咗大堆前决嘅说话呢，其实都唔重要嘅。最重要係里面讲到呢，就係学校呢对于有嗰间美国嘅 AI 公司呢参与制作呢个app 或者係创作嘅软件呢，佢哋係唔知情嘅。咁呢就都几大件事，因为呢因为有两位指导老师呢是指导潘同学呢去参与这个比赛。咁指导老师去参与的时候，佢唔系淨系挂个名上去㗎嘛。既然指导的时候，你对呢个软件或者成个研发嘅过程啊，创作嘅原创嘅理念啊，起码都有个了解啦，或者你都会询问呢位潘同学啦。咁除非连潘同学佢自己都话佢唔知道阿妈去咗搵间美国公司。咁啊，呢个又作别论，否则嘅话咧，冇理由呢位老师咧系完全唔知情嘅。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姑且相信系圣保罗系讲紧个事实啦。咁但系如果系事实嘅话，就产生咗另外一个问题啦，就系呢位老师系咪失职啊？又或者其实佢系咪冇一个咁嘅专业啊，去指导学生参与比赛咧？其实只要你用少少时间，用 AI 又好，或者用 Google 又好，都唔难揾到有关于呢种用 AI 去配药嘅程式嘅一啲开发嘅历史，包括其他国家都有呢啲咁嘅记录，而且时间系唔短嘅。咁啊，连医部都冇做咧，其实同香港嗰个物流处去查一查咧，音乐呢只观音山水究竟系真定系假，同埋佢提供嘅文件咧系咪伪造咧，其实都系唔难嘅。但系而家你反映到一个情况，就系香港整体嚟讲咧对于造假啊，或者是这些伪造的东西，似乎缺乏一种免疫力，陶生。 首先呢，圣保罗男女中学这位姓谢的教师不知情，我认为是不出奇。因为为什么这个教师呢要负责是对一班是吧最多呢是多达几多40个学生那个教育的工作。而且呢，这些教师呢他教的是物理学。物理学呢，你那间叫呢若倍安心。呢啲咁嘅應該咧就係屬於咧生物科技啊，係嗰個範疇。咁第一、第二就係聖保羅男女咧係一間咧即係100年歷史以上啊，一個校譽非常之崇高嘅教育團體。咁咧佢收親嗰啲學生咧，不但係非富則貴，而且咧嗰啲家長咧都係來自專業啊上流社會。嗱，咁如果要一个姓谢嘅呢啲教物理学嘅教师，每一个学生交上嚟嘅呢啲 coursework 啊，都先要假设啊呢个学生系一个惯于欺骗同埋咧系全身抄袭啊，带有中国式社会行为嘅惯犯啊，同埋积匪嘅话咧，呢个咧我相信咧对个教师系唔公道嘅。同埋呢个咧西人啊都有一个说法叫 honor system。Honor system 咧就系我假设你交上嚟个 coursework 如果加埋你个签名系冇抄袭嘅成分，我用假设先。咁直到你被踢爆咧系抄袭。咁咧每一个教师，譬如话喺圣保罗男女又好，男女拔萃又好，你提啊对于面对学生提交出嚟嘅作文咧你又要改佢哋嘅作业咧，你不能够每一篇作文尤其如果用铅笔写如果用钢笔抄录你不能够要求每一个教师将学生教出嚟每一篇作文咧系还原翻一个打字版，然后咧逐篇摆翻上网络嗰度咧系睇下有冇抄袭嘅。如果唔系咧，那个教师就会得到咧系一个抑郁症，因为个教育工作咧系极为沉重啊，极为沉重嘅话，你仲要我查埋啊嗰个学生交出嚟嘅作文咧系唔系抄袭嘅话咧，喂，嗰啲教师啊，喂，每个月真系搵你几多钱啊，系嘛？ 嗱，呢个冇可能嘅事咯，系嘛？古往今来啊，全世界啊，你问下英国啊、美国啊，我当作文呢一科为例啊，因为咧我同杰本身咧，即系嗰个职业咧，以前咧都系同写作有关。我偏偏交上嚟，我要查下你有冇抄袭。全香港咁多张报纸啊，几十年来咁多个专栏。专栏咧，每一日咧都要咧，交出呢啲写作啊嗰个成果，例如话倪匡啊、卫斯理啊、古龙啊等等咧，佢哋嘅小说都系咧系连载。咁如果咧嗰个报纸编辑啊，每一篇嘅作品啊，当时啊交稿啊，你唔好唔记得啊，系手写喺原稿纸嗰度啊，字迹系非常之潦草啊。咁而咧交稿嘅时间咧，通常系下昼。这个五六点，然后呢交给呢直至工人同埋編輯呢转发排放。然后呢到夜晚十一点呢就喺个字房嗰度呢交付印刷机。全香港嘅报纸有咁多个专栏，咁多篇小说，咁多篇散文，如果个編輯有责任啊，逐篇要去查究系咪呢系抄袭嘅话呢，咁我諗报纸都要執笠系咪。尤其系圣保罗嘅名校系咪。佢假設咧，你梗係唔會講大話啦。我點知你講埋大話啫？係咪？啊，點知你嗰個行為啊，係咁似鄰近地區個十三億人口啊，視之為理所當然啊，嚇嗰個道德標準啫，係咪？嗱，我實施母語教育啫，實施國民教育啫，係咪？實施埋國安法教育啫，我冇話實施埋啊，係一個國家行為啊，話國家人民行為同埋呢個欺詐習以為常嘅教育啊嘛，所以咧佢嗱嗱聲免責聲明，我覺得咧係無可厚非。 之 但係，嗱、呢件事就係我哋睇到好多其他荒誕嘅因素，就係佢發生喺貝沙灣。OK，貝沙灣亦都係一個好崇高嘅地區。第一，那裡的樓價非常之貴。第二，貝沙灣周圍一個公眾的花園，我曾經留意到那裡有很多中外的人士是拖著狗，是多達最高的高峰可以多達成百隻的。那裡的人拖著狗，狗呢是無憂無慮地在互相追逐和嬉戲，亦都從來未發生過大狗咬死細狗，然后呢那个细狗受害的狗主呢就索偿是要告返贝沙湾其他这个物业里面呢、那个狗主的行为。那个地方是一片呢是祥和同埋呢是安宁，是吧？因为大家都是受过有教育的人。那些菲佣姐姐呢都在这里很开心地一路拖住隻狗呢，是一路在这里交谈。在贝沙湾那些公用地区，例如几十年来未曾发生过一宗身穿大红大绿的大妈在那里呢开着部这个音响机呢在那里跳革命老母这些这样的野蛮行为。这个呢整个社区呢是非常之高尚，非常之文明，是有欧洲譬如法国南部的水准的。那么为什么会发生一宗这样的案件呢？因为这件案呢你牵扯到呢这个圣保罗男校的校誉落去入去，同埋呢校外这些这样的比赛，同埋牵涉到呢是有据说当局介入的一些呢赞助的团体。所以呢现在当务之急就是特区的教育局应该由蔡若莲局长发出指引，或者他发出声明，或者呢是叫那些校区的教育局呢是连同必要时是连同国安警咧，系要介入咯，系嘛？啊，点解个国安警咧？因为呢个牵涉到好复杂啦，系嘛？里边有一个叫外国势力啦，就喺美国嘅呢间 AI 公司咧，系突然间话佢抄袭啦。咁系咪美国嘅境外势力啊？一出声就系美，你假设美国人一定咧系讲真话，中国人啊，包括呢个圣保罗呢个家长同埋全家人一定系大话精咧。所以我觉得而家咧系扑朔迷离。我咁大个仔咧，我未听过一件咧系咁离奇嘅事件。相信咧写开科幻小说嘅倪匡咧，喺九泉之下咧都谂唔到咁嘅情节嘅，系咪咧？ 嗱，陶生，我就唔系好认同啦。首先你讲到咧有关于个老师或者学校嘅立场或者责任问题。嗱，虽然你都提到吓老师系的而且确工作压力好大啊，但系依我所知咧，特别系依啲名校嘅老师咧，系特别咧。是好啲嘅，因为我唔敢讲话佢哋舒服啦，因为呢啲学生呢，第一 起码个纪律啊，或者佢哋嘅程度咧就高啲，唔使管理好多课室嘅秩序问题啦。另外，我都知道好多教育界人士咧声称呢啲名校嘅学生咧叫自动波。咩叫自动波呢？就是、其实佢哋本身喺升读嘅时候，佢哋学本身屋企已经有好完善嘅呢啲培育嘅环境同埋制度，无论系补习啦，无论父母嘅督导啦，咁所以老师咧其实唔使花太多嘅力咧。都可以幫助到啲學生，有啲時候咧，其實老師教嘅嘢咧，都係佔少部分啊。呢啲同學佢哋自己去學習，或者自己再揾校外嘅支援咧，其實更加多。咁如果我睇翻個依件爭議嘅記錄咧，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咧話，經過兩個月嘅調查之後，係表示依個學生喺2023年10月已經向老師提出嘅作品概念接納。即系意思，学校或者老师接纳呢个药倍安心系该学生嘅原创意念，而且个作品系符合比赛规则嘅。即系换句话讲咧，其实系有个流程，学生系 submit 咗呢个作品咧，系俾学校嘅老师先啊，跟住咧就接纳咗作为一个原创概念，先再去参与呢个比赛。咁所以咧，老师咧唔系冇角色嘅喺成件事里边。嗱，究竟佢够嘅？即係叫負責任嘅程度去到邊呢？咁呢個呢就即係咁而家學校已經割咗啦。咁所以呢就老師就一問三不知，我唔知道啊。原來呢佢係揾過美國嘅呢啲 AI 公司去開發嘅。咁唔出奇啊。咁但係至於原創嘅概念呢樣嘢呢，我都正如所講啦，老師係咪真係有盡過佢嘅責任，其實係查得到㗎喎。無論用個電腦記錄啊，又或者電郵來往嘅記錄啊，學生幾時 submit 啊，佢回答嘅時候係用咩方式啊，呢啲全部係有案可稽嘅。但當然成個過程裏面呢，而家係冇出現到啦。而最重要，你提到教育局蔡若蓮嘅角色，我查返新聞記錄到現在為止，教育局啊都冇明確去擺出一個立場。喂，蔡若蓮啊，連啊哪吒二啊，呢個咩长津湖啊，呢啲啊电影啊，都佢都要跳出嚟啊，系要宣传啊，或者帮助呢啲外国教育。咁而家牵涉一单学术嘅诚信事件啊，搞到满城风雨，国际上边咧亦都上咗新闻。咁啊，竟然啊，蔡若莲咧冇出声，完全好似唔关佢事。 嗱， 个先至系问题所在。唔 系你话要学校去查找啊，喺啲学生交嘅习作。同埋喺課外啊，或者咧係課校內啊，參與嘅呢啲行為啊，咁啊大鑊啦，好大鑊啊！你知唔知啊？ 點大鑊咧？ 因為咧，點解我話要教育局啊，係要介入咧？就是、教育局蔡若蓮咧，係曾經講過嚇，大陸有一套咧叫反美愛國嘅電影叫《長津湖》，應該咧喺全香港嘅中學咧係強制性放映。咁我問你嗱，但我唔知道有幾多間學校咧係叫過啲學生或者放映過《長津湖》。如果是正保羅男女學校中學是響應的話，那我請問是不是校方是要有責任去先去查找《長津湖》這套電影裡面所描述的情節是否符合歷史事實先？這個第一。第二，有套戲呢就即將嚟緊，叫《南京照相館》。呢套戲唔使講，大公文匯已經咧號召啊，係呢個社會各大團體，包括學校啊，係要踴躍啊，係走去組織咧，係去走去咧係觀看。咁啊，《南京大屠殺》咧，第一是否咧係事實？第二，《南京大屠殺》咧喺嗰個期間係咪真係有一間影相鋪係接納咗一啲見義勇為嘅南京市民？據說佢哋影低咗一啲南京日軍嘅暴行，然後曬咗出嚟。喺呢套戲裏邊嘅人物是否咧係真有其人同埋其事？嗱，呢個請問，如果你要叫啲學生去睇呢啲咁嘅電影嘅話，學校嘅歷史教師係咪有責任先去查找呢兩套戲啊？系里边嘅人物啊、情节啊、对白啊，是否符合事实？嗱，如果查找出嚟话唔系嘅，咁呢啲学校嘅家长同埋教师系咪应该一齐去抵制，或者咧系教师咧向学生同埋佢哋嘅家长啊发出一个指引？喂，点解冇责任啫？而家你话而家系嗰个物理学嘅教师有责任要查找啊嘛？系嘛？那个学校咧，已经我要对付咁多间咧，系呢啲学生，我梗系假设你系一个诚实嘅人啦，系嘛？佢直到你被踢爆为止啦，咁你而家踢爆啦， 我认为根据西方国家嗰个社会啊，嗰个道德嗰个惯例咧，啊就系学校咧以后从此系嘛，对于呢啲学生啊参加所有呢啲咁嘅比赛咧，就发出一个咧严厉嘅警告嘅指引，系咪？第二就系学校咧要加聘一个啊圣保罗男女啊，起码就系参加呢啲咁嘅咩诶药物啊、生物科技啊嘅创造嘅比赛咧，要加一个人手啊。就是加一个咧叫验证官或者叫验证主任吓，咁呢方面，喂学校而家办学嗰个成本好贵，系咪应该要教育局啊？教育局呢间系直资嘅中学嚟噶嘛？圣保罗系咪要教育局系要提供资金啊？系咪你要拨多啲款啊？系咪啊？啱唔啱啊？系咪呢个做事要咁样样先合乎嗰个程序咯？系咪先？系嘛？咁你话下呢次咧？就是你不可以咧，系叫追溯翻咧个教师嘅先例。咁极其量咧，以呢次咧系为一个叫 cut off 点啊，吓就系今次咧，系或者以前咁多年咧呢啲造假咧，吓咩咧？边间学校都咧教师系冇责任嘅。由2025年咧，系8月27号或者28号，即系今日啊开始啊，就咧所有嘅教师有咁嘅责任啦。有咁嘅责任咧，我工作嘅负荷咧系高咗。唔好唔记得，我又要教你啲学生国民教育、基本法教育、23条教育、国安法教育、长津湖电影爱国教育、南京大屠杀咧嗰个教育啊，呢个咧3年8个月啊，啊呢个咧香港沦陷时期啊，抗日战争咧系以共产党为主体嘅教育，我边度咁得闲啊？嗰啲先生，我问你啊，哇，我真系唔得闲噶，而家你而家捞40万一个月啊？40000多-50000嘅啫喎，起身系咪啊？啱唔啱啊？所以话呢件事啊，之所以混乱、荒诞同埋魔幻啊，吓就系达到咧，系呢牵扯到咧系贝沙湾啊，啊仲有啊，咁呢件事，请问啊，香港大学嘅医学院啊，系咪有冇责任啊？喂，你教出一个咁样样嘅所谓嘅怪兽家长，吓、啊、呢、這个叫潘东平医生，据说咧呢个仲系第二个老婆 ，OK？啊！据说咧，佢嗰个婚姻啊，同埋家庭感情啊，呢啲咧，此前嗰段咧，系涉及一啲不诚信嘅出轨行为。咁请问港大医学院啊，啊教出个咁嘅啊医学嘅毕业生，虽然你喺呢个肝癌嗰方面系权威，咁我喺道德方面当初系咪有责任咧？医学院系咪应该教埋啊医学生嘅道德咧？系咪应该教埋啊将来啲医生啊出咗嚟啊？吓唔好偷食咧，吓唔好啊，系有婚外情咧。嗱，呢啲如果系咁咧，好唔掂喎。所以唔好用中国人嗰种婆婆妈妈嗰啲咁嘅道德教育，再加埋咧系文革嗰种牵连同埋追杀啦。而家搞到株连咧系好大镬嘅，知唔知啊？因为而家香港好多人已经抑郁症啊，包括咧教师啊、学校啊同埋啲学生女吓，再搞落去，如果咧。是涉嫌有人啊，是因为抑郁症在这件事的牵连出来跳楼啊、轻生啊，咁样大家都不好开心咯，系咪先？系嘛？ 嗱，冇错啦。咁啊，而家呢件事咧，本来谂住咧喺放弃奖项之后咧，啊可以告一段落啦。又据说咧，阿潘同学咧又会远赴啊别国咧就去进修，同埋咧唔再喺香港读书，咁啊离开是非之地。咁啊，估唔到咧，即系。另外的民事官司啊，同埋咧學校的聲明啊，又再次咧掀起呢啲波瀾啊，咁啊，亦但都好事嚟嘅，起碼令到咧，即係啲人會首先要正視呢個網絡上邊嘅呢啲 AI 嘅誠信嘅行為啦，因為而家咧動用咗 AI 之後的，而且確有好多咧疑似侵權啊，又或者係盜用他人嘅成果啊，甚至係即係究竟呢啲 AI 得翻出嚟嘅信息裏面有冇第三方啊嘅專利或者係佢哋嘅發表嘅內容咧？咁呢啲都係有爭議嘅，暫時。咁啊，另外就當然啦，就係究竟即係網絡上邊嘅欺凌同滋擾啦。嗱呢方面咧，雙方面都互相指責。咁但係咧，亦都我覺得係要重視嘅，因為裏面咧都牽涉一啲即係未成年嘅即 係哦呢啲咧咁啦。今日時間所限就另案處理啦， 好啊好啊， 因為呢件國際級嘅大醜聞咧，確實牽涉到啊梁振英話齋方方面面咧係非常之多嘅持份者咯，係咪？ 嗯， 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聽。